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周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您继续收听粤剧《珍珠塔》。在剧中，陆锦花扮演方清，吕瑞英扮演陈翠娥，金艳芳扮演方朵花，吴天芳扮演陈培德，张东珍扮演彩萍，任丽华扮演方本。这是1961年的录音。 阿爷的，我有一事想问。不知你母亲可曾与你谈起 丧礼？ 我知道的是 严格 你表弟你这死路的来往还与严格不相当 有目的严格小的并无理并不愿自不相当故地休要来情绪只怕在于无红啊脏 有心仙女做东方人什么不得有门啊当 谁梦每一世婚姻世事万事须商量 贤之罪老爷请客相许你不要顾虑这品美意 我商量什么呀母子比得高当老母你岂能够自在他乡自葬 贤之罪顾虑不是你的真章吗你可算得你真好啊现在故地请客时你为家并你母亲也无啊方 便表弟终身之事需要慎重才好定亲上学应聘礼怎奈我囊中空空无分文况且那年大事难决共进万少一枚红 这两句话倒是有点商量了凭你嘛谁在乎咋是买人嘛哪么呢我需红丝做牵引，只可老夫牵着根大面下马，老方本人，这叫做一日不把儿子，我女两家其实帮不回来，这还是一门冤枉。 是啊，小子噻，老陆处你做过媒人，今天晚上第一次的，你是应该答应的了。小的卷起大衣 啊既大衣亲自晚上怎么卷起儿子啊 是啊怕过去进宫有吴大人进宫有吴大人有在上小人有大人在上小弟辈 啊宝贝他来见过姑爷 是接过姑爷 宝贝带马 真去哪 里去 家家要不是不去的 不爹家里不去要不家里不要去 小心早已是眼不滚不累相应困天子不早用小心高 慢着娃娃没有讲我你他此去时放心得下我才答应如今两令叫放本尊人与他 也需啊。去扫干净肚子里，小姐明的不经费，这不与你把心去。 我的女，我不管你是要去找人， 小姐记下了永不轻回。 小子人给老奴送你一程， 谢恩提督。老人家在路上多有不便，不送你吧。 小子人，老奴身边还有银子两锭，一切手下全责奴的。 这是是的。 No， 这就是你的不是了。小老奴乃是皇家的主官，也是政府的管家。你小就是用来保你长大，这一点点心意你都不肯收下，这里面太过分了吧。那他的正义你要例外的，例外的。 此次难为你老人家了。 这就是啊，小子你要保重啊。 有不轻回， 也许一路更走。老爷，你快小子人去远了，不是背上为父去吗？ 我岂可与那老伯爷告示放本，你我带马死。 想到生女不幸啊，即使是为朝杀身我，也难免风华开过囊，少生死我看不详。从此的思想就风平三字很虚实，无聊老母每一线动啊，只落得老恩中天愿地 记当年救人者，至今在上来永堂。倘若姑娘变了样，往事旧相不必要讲。倘若是姑娘不变是理性，莫怪我凡人相继去修一样。天地开，雨过一声响，发现古东海。 哪里来的老张，这么能世事闯进花园？ 那本是我啊。去报与姑娘知道是我来了。 小子人，你可曾有官？ 哎，无官啊？ 怎么无官？哎呀，小子人吃饭无官，要是报与父神知道，岂不是又要被他羞辱一场？小子人，你这次少带我去禀报去，我去禀报去。 见到林正言杨柳秋青，欲愿讨金色银。林荫神官殿，千言万语要留神。还有彩屏如百彩，金碧姑娘身家本。今日里杨梅吐气到此地，道理真言在家里。 哪里来的老三嫂子，结果唱到于师傅的耳缘来了。 哦，原来是彩屏啊。 啊，你怎么知道我叫彩屏啊？ 怎么叫出了？ 哎呀， 就小心一回， 是我 本男子是何用客套，也许比去年陆地强盛不知被何人所举啊。 岳父，让我先去接过姑娘，所以再与你讲吧。你 你去接他这人放恩。 老爷， 快带新姑爷去给我衣裳，我在前厅摆酒与你接风。 遵旨，岳父。不可还是让我先见姑娘。 你要先见姑娘， 先见姑娘。 哎，不见也罢， 岂有不见之理呀、 啊？你就这样去见姑娘啊？ 就这样去见姑娘啊？ 这与姑结拜 啊，岳父大人，你万不知道这与姑结拜之妙呢。这与姑一靠啊，可以唤醒世界名利康；这结拜一响啊，会提心破黑梦中尘。 这正是士兵站在八宝巷口。也许你当中的抄了道的。 是啊。 那么你在哪里抄啊？ 南京。 南京。 我去，我去。哎呦，不大人，这个家伙这么暖不良心都要去啊。 哎呀，抄道的话到过暖不良心，这话能瞒得过谁呀、啊？啊，也许那么你往走过哪些地方呢？ 走过七山、 哦、你就是 苍岛丁啊。 哦，苍岛丁，苍岛丁啊， 有大的是小的天机不可泄露啊。 好一个天机不可泄露，也许走来有怪那味道香呀，思来遇见打不动，愿我怪把气囊啊。管给把不管呀，这放心就必须放心，姑娘万事就姑娘，也许君子不忘酒，今日他有一件故事心肝胆。 啊，也许你去接个姑娘再来别听节目。 是你 放恩， 你快说新姑爷到南云堂去见夫人。 放恩不许送人，这条路我完成是你。 哎呀，老爷，你怎么能让小子去见夫人呢？夫人接了他， 只要娘他一见，这一见啊，这有一张好戏可你， 怎么有好戏可？ 哎，休得啰嗦，快带我去看好戏去！ 哦，快好戏去！ 哎呀， 我一下吧，那因为这门一个，我要是奉奉 阿桑的婴儿是在南亭坟住啊。 这我老婆呢，伊是凤凤阿桑。 哦，凤凤阿桑，哪一桑啊？ 恭喜桑爷。 恭喜桑。 嗯， 哪一道呢？ 老婆呢，侬到猜猜看。老婆呢，侬到猜猜看。 我猜猜看。 嗯。 道台当中嘛，大饼个顶头并没到。 不是个。 哥们，多两道。 也不是个。 哦，野茶道。 哎呦，一个不是嘞。 哟，这是啥个道呢？哦，一定是师傅道洞嘞。 哎呦，老婆娘，哎，侬也不对，也不对嘞。 根本是啥个道啦？ 老婆娘，是个农夫道啦。 哦，农夫道。 哎，道呀。 哎。恭喜嘛，只有农夫山啊，里来个农夫道啦。 老夫人是农夫山上的道观。 道观， 哎，道观噻。咱这个道观也会得擦蹦蹦擦蹦蹦，最光武闯子道进来 呀， 最是光武闯子道进来。 我早就料到了呀，放假了，祖上吃的上吃这个麦袋子生了，老糊涂，偏偏把俺们去西北各种那个穷鬼一个意思呢。 老夫人，一个头大道貌，身聪明道貌， 手里摆了只毛竹东嘞。你在哪里啊？ 你在哪里呀、啊？ 不过去叫一进来。 啊， 妹妹，分我有 请。晓得。 哎，徐婉又刚刚面孔来见我了。气死我，气死我了！这 王大爷，听我。 对啦。 姑娘在上，小子帮亲呗。 多美那么没家教， 娘不说求心比 这宝贝呀、啊，能亲手亲手啊！ 姑娘在上，哪有小子的所谓？ 哎呀，与我要门嘛，能只管手动， 只都谢了。 那我们再把 老娘 放大爷来了嘛，你给早来通报。个丫鬟娘老夫人头顶香盘来出挖鬼节，个挖鬼节来子，非要与别人家讲我是重复欺骗的。哎呀，这宝贝呀，这姑娘要是有啥个不道之处嘛，我千万不要见光。 姑娘言从了。 去年来的辰光可怜大小，今朝刚来是红光满面，转又转向了所有所向。红云三宽， 老夫人， 你去年在此出此大言，祝贺到襄阳无官不接姑娘，今朝刚来破一三个道理中了。 哎呀，老夫人，你是公枪呀！ 哟，要小心点个，小心点个。要知幸福事，但听口中言。娘我仔仔细细地去盘问一番。 子，你看看我能光顾。 哎呀，说的呀。 生啊得好，啊平稳的待无法忙，能说自愿自得万一笑，开了万无所谓啊想叫，小子是足见低又见高，怎能生存大红啊袍？不可能也是结个伤啊得好，啊身上银穿大红袍，拢是三品五品外边笑，开了卖红包我哪知道，小日子路是结光喜又笑，告诉真相坐上头，不可能是三思绪嘞个龙怀家。 放大爷明年高中子再去， 想不得。 你个干啥呢？你啥子好笑啊？ 不是小的姑娘啊， 小么姑娘做啥？ 小时的娃娃没有讲完呢。 啊？哦，那还没搞完呢， 搞完侬再讲下去呀。实在之言，乃是张铁口所讲。小人们却请你听信，因此我非要有了功名才来问婚，这叫做大等苦之忧，小等苦啊！ 我出上半钟半刻，不要真的做活动了。怎么听侬讲啥去嘞？ 侬还是做只官了咯？ 是一个小小的官。 哎呀，是我的呀！那你当初啥？哦，是告诉我，告诉我。那这女子呀，我看着外面是都是大官的呗，大官都是 哪的了？ 自家姑娘面前卖，为啥还要蒙骗呢？ 姑娘有病 啊！跟着坐了那个，坐了那个。 承蒙姑娘你兄叫立志奋发举功啊名，不应总督与大道强取包浪难杀人，直到名上一相立，才知道么这次逢生与救星来了江西必用心得救小人长进啊成、 哦、这宝贝呀，始终拿在这胸啊心， 我是年年 牙牙把关啊一保佑我宝贝这一次逢凶化吉的功啊。 出了去再做不做官，还不晓得咋嘞？阿庆啊， 叫那个女娃们慢慢讲，再讲不起呀、啊。 姑娘，请听。 啊，好个好个，等走动等走动等。 你不曾为儿哟哩，马蹄踏遍昙花城。七篇文章三张饼，今天顺路唱新名，天子门生三丁家，上元节的点放啊去。 哎呦，恭喜这女子，恭喜这女子呀！ 恭喜马大爷！ 哎呦，这女子呀，听人家来的话，对面状元是要御驾三年来九零。不一个呀， 是啊，新军是三八名，纷纷齐出五丈门。御花园中摆酒宴，想不到我来年病也去府中啊领。 啊，好在好在，我只怪着侬讲闲话，忘记把我个侄宝贝接风在红颜三八。 哎呀，老妹， 那九月有的八号的嘛？ 哎呀，我怎么有脸？ 我的呀，二嫂准备上好的酒过来困在长院宫啦。哎呦，我个侄宝贝哟！这姑娘那是老早就看出侬是有志气的啦，喏，给你只能跑出来运动。姑娘是越想侬越有志气，越想侬越会出山。我赶快叫那个姑爹一路再到居松亭。 那个老屋头啦，一万不肯来嘞，我没办法，只好叫放风老总管阿得去个啦。好的好的，今朝总算能告总管来的，这宝贝呀，请到火厅去用酒，火厅去用酒。 哎呀，姑娘。啊 小子的娃娃没讲完呢， 还没讲完啊！ 娃娃长得很美， 那么侬慢慢个再讲嘞啊！ 请听， 哎呀， 神风昔日今人上，红颜于是聚山珍。十九当情日，无言乱语马大人，天子何人生冲怒、 哎、个冲是死气的呀、啊、 是啊，将方清各自万象为市民，因此我方清万事举方清啊，莫奈何我流落江湖，唐刀啊啊金！ 哪个我出生了？刚出半日天，还是个为什吧？ 今晚不好在在皮皮嘎嘎来，可不一些走过一些不走过，我让个老太婆混的混脑袋子。我叫一唱一些道经来试试一个真嘎空，可能虽然雨过结白，莫非真的会得唱道经了？ 是啊， 咱们能唱一曲不姑娘听听歌。 姑娘要听小日真官先求啊， 非要紧个非要紧个，侬唱得好我重重有赏，唱得不好做姑娘个老婆也不为了结瓜了。 姑娘要听道经，小日有个规矩啊。 听道经还有规矩啊？ 有个三不唱的规矩。 啥个三不唱？ 一不唱见首府七品之人不唱， 你不唱呢？ 见娃娃根本之人不唱。 三不唱呢？ 见不尽天亮之人不唱。 哎呦，听侬个道经还有噶许多规矩啊！ 好个爷姑娘，这叫做三不落葬有规矩啊。 嗯，我不管侬啥个规矩不规矩，今朝个一定要听侬个一切道经。 姑娘一定要听， 一定要听。 姑娘要听嘛，小子鬼不聪明啊。 怎么能快点唱来？ 你听上， 这老不如吓上我。 这雨姑一唱，可以唤醒世界名利他。这结拜一响，可以提醒苦海梦中人。 好好好， 定家定定家定，难么明白大嘴，要服个一年半载了，哪里会唱得嘎个愈办愈哎？我可个个出生啊，苦相出嘴，我去叫个老屋头来听听这个宝贝女婿打来。 来人啊！ 哎，老夫 人，去请老爷来，我放大 爷 来 过。老 爷，哎，老夫人，老爷来了，我 请进来呀、 啊。有请老爷。 嗯。啊，今天是你请我来的呀、啊？ 嗯，是我请侬来的。那我请侬来了。来看看侬，一我再到举送的米，也许总是个宝贝女婿来等在侬。 哎呦，也是来了嘛！哦，起来，起来，起来！ 一浪接一浪。 哦哟，有趣实在了。侬哪跟我说的？那侬个宝贝女婿啦，学得一身好本领，唱得一首道家的苗条，请侬来听听。 哎，不听也罢。 哎，要听个。 那么大家庭， 好了，哎，男人好唱歌啊， 又不不唱一趴， 嗯，一定要唱歌。 此次夜戏，你是我大胆的唱， 了解高层。岂不人夫啊，苏金雄啊，有哪子名不经人不会死 啊。夫人，你可知道苏金的故事吗？哎，可怜苏金啊，当初得不到功名，全家人都困他不起你。 我听得懂啊，用不着用来假设侬不说的。 哦，那么也是何来的 到雨来别了情，穷苏金生了富贵人，落魄风香为家尊啊，啥事忙完了一家人啊，对应少丢丁香滚滚生一定啊，怒一眉笑几数不尽啊，托台世界万一数尽少，自身一再不生气。 唱得好啊， 那么演戏你再唱一曲。 那么唱，我非要听这。 你不要听，我要听。 不要唱， 一定要唱，再唱一曲。 来生生死离情，富贵做亚当留名，起兵爱不宽人情，死里相人则苦恨。 唱的几句大金呀，哦，修改了什么的姑娘仔， 哎，是啊，也是你忘了孔妈子说理念外显，怎能顶上姑娘我们阵仗，哎，这是荒唐荒唐啊。 老夫的姑娘仔我都还中听了。 哦，也是你还不向岳母大人赔礼去 啊。我跟你讲，老夫的啊，等到于氏千金真的是不是个穷鬼啊，可是好玉了荒叫了好货车的女风上贼。 老夫你天天没好贼。 我说你啥，早就已经被两个女人玩去三个鬼名去啊。 不可你呀，真是牛眼不识宝。 能龙眼，能龙眼识宝，识得高个宝贝，哦，识得高个我宝贝啊。那女婿不唱道经，能做道士不，我更爱有什么。 老婆也晓得老叔也是接到之来，接着王爷 还没唱。老五哥，我今早分别个当天给我们穷亲，我不肯关心侬个。 什么？ 你还要退亲啊？ 自然要退亲了。 那么十五退八年，只要侬肯退嘛，我当然有办法叫一下离婚退事过来。 他要是不肯写怎么办呀？ 不肯写嘛，吊起来当吊当，别想脱衣服下。 是的嘛， 是的， 当的 当的。 好，此次与我打架吧嘞， 多家伙嘞。 也不中嘴。 夫人，我当的嘛。 哎呀，当的。 此次莫行。 一得中留名上元，清风七上监察女士。 我在园中早就观察来了。 表弟怎样？ 让 你表弟得中留名上元，清风为七上监察女士。 表弟，怎么儿臣知他不应中毒女道之？他北京， 表弟放心，是他已回到我家来了。 是我回到你家。 那蒋公接了你的字，他后来啥文明白哪位来的？ 原来是吃啊！ 想不到。 听众朋友，越剧《珍珠塔》到这里就全部欣赏完了。你好，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您收听已故的著名洋剧演员金运贵演唱的一组洋剧选段，先请听《珍珠塔》。 大、啊 朋友依然是命运长啊， 再请听金韵贵演唱的《二度梅》。 尊那亲家母们，我的娘托本多仙难懂，我就将十八生存，我与那王世通两个人托本多一战，一战血和乱，他本是我的亚父大人，舍子望他念儿女子情，我二人才投进他的府门，谁知他与罗振禄本是的一世同人，郎掌心他不肯，鸳鸯不把人问，王世通体无比一人拖穿了一战，有心相见和往事通，可怜我你俩就笨难，往事通被他撇写葬在西门，我有心到山东去请母，身上有没得分文，人不等那东面西方，东飘西荡无处把生存，那一天在寿山寺门安稳，国王悬梁要把我的命顺，多亏那张罗金收留我做一个大人，你的福气言之有缘，他把我带回了府门，我本当做书生恐怕走了我的风声，望你亲家给我的恩典，我时时刻刻记在我的心里面，这本是我的真情深说起本要告诉人。 最后是金韵贵演唱的《红楼梦》。 Oh, 家把营的贤妹呀， 著名洋剧演员金运贵演唱的洋剧选段，今天请您欣赏到这儿，听众朋友，再会。